第二集，部落的勇士。 怎么会这样？ 你的魔法占卜有结果了吗，罗宁？ 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你确定吗？你有没有仔细检查过？ 红头发的人类法师罗宁点点头，他身穿绣着金边的深蓝色上衣和长裤。罗宁的这一身打扮更像是一位政客而非法师。最近几年，在形势所迫下，他花费在外交上的精力和魔法一样多。他的性格直来直去，从来不善于应对外交事务，头发浓密如棕，胡须精悍短小，像一头不怒自威的雄狮，随时准备必要时对大事爆发雷霆般的震怒。他的鼻梁很久之前就已经断了，之后也没有想过修复，反倒给他平添了几分彪悍。罗宁的妻子温雷萨是一名精灵游侠，她完美无瑕的瓜子脸上嵌着一双妩媚的杏眼，像天空一样湛蓝，鼻梁小巧而笔挺，迷人的嘴唇总是带着笑意，银白色的秀发垂在脸颊两侧。若是她站起来的话，长度足以垂到后背。如果不是因为她长着一对长而尖细的耳朵，几乎与人类无异。这位身材苗条、曲线玲珑的精灵游侠，如今已经有了几个月身孕，身上不再披戴胸铠和皮革护甲，而是穿着一件银色长袍，丝毫没有掩饰他即将临产的事实。当温雷萨发现自己身怀有孕时，他们才刚刚结婚几个月。当时两人都忧心忡忡，不仅因为他们在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婚姻，而且也从来不存在人类与精灵的混血儿成功降生的记录。 罗宁，你有事瞒着我？ 亲爱的，你怀的是一对双胞胎。 双胞胎，真是幸运，这实在太棒了，我就知道。 你恐怕还没明白，温雷萨，双胞胎呀、啊。人类法师和精灵竟然要养育一对双胞胎？ 很少有精灵要生孩子，更别说一下子生出两个了。亲爱的，他们注定要成就一番大事的。 我知道，所以我才担心。 罗宁和温雷萨已经干过不少大事了，在对抗部落入侵的那场战争临近终了时，双双渗透进兽人的据点格瑞姆巴托。他们面对的不只是兽人，还有巨龙、地精、巨魔等等。后来他们又跑遍各地充当使者，提醒联盟确保盟约完好的重要性。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执行这些使命，因为战后的和平原本就不稳固。接着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燃烧军团又杀来了。到了那个时候，两人已经从一对警惕的间谍搭档变成了一对密不可分的眷属。面对入侵的凶残恶魔，人类法师和精灵游侠都在不遗余力地帮助双方的族人奋力抗敌。曾经有好几次，他们彼此都以为对方死了，内心承受着极大的煎熬。也许因为他们已经失去所有至亲，才会更加无法忍受失去彼此。法师的主城达拉然和精灵王国奎尔萨拉斯已经被亡灵天灾夷为废墟，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被巫妖王的邪恶爪牙残忍地杀害。在巫妖王的背后，还有更为庞大的燃烧军团，一座座城镇毁于战火，许多死难者也已经变为亡灵，并用他们遭受诅咒的血肉之躯助长天灾的势力。罗宁仅剩的几个家人在战争初期就已经惨遭毒手离他而去，温雷萨的家人也随着精灵王国奎尔萨拉斯的沦陷而遇害。而最恐怖的事情远不止此，温雷萨的亲姊妹精灵游侠将军希尔瓦纳斯 被死亡骑士阿尔萨斯残忍地杀死后，阿尔萨斯还腐化了他的灵魂和尸身，将他从一名英勇的精灵变成了邪恶的使者，一个阴魂不散的悲哀女妖，至今仍游荡在奎尔萨拉斯的废墟之间。罗宁还没能验证传闻是真是假，可他确信那绝不是空穴来风。他祈祷温雷萨永远都不会听到这些事。在这么多的悲剧发生之后，难怪罗宁没有信心迎接这对新生儿的降临。 也许等到孩子们出生时就没事了，我可能只是紧张。 这说明你在意我腹中的宝宝。 我想你是对的，我只是…… 罗宁，罗宁，我需要你。 嗯，克拉苏斯， 克拉苏斯，他怎么了？ 是的，是克拉苏斯。 罗宁，我需要你。 我不会帮你的，我已经尽力了。你知道我现在不能丢下温雷萨不管。 他要你做什么，亲爱的？肯定事态很紧急，否则克拉苏斯绝不会贸然跟你联系的。 不重要，让他去找别人。 向温雷萨问好，罗宁。在你拒绝我之前，请你先看看这个异象。 罗宁， 我没事，只是喘不过气来，让我歇一会儿。 喝口水。 谢谢。克拉苏斯，请你去找别人帮忙吧。我已经告别了从前的生活，眼下还有要紧事等着我。 不，罗宁，你应该马上动身。 我哪里都不去。 罗宁，可是你必须要去。我们都看见了，那个异象很可怕，克拉苏斯非常担心，而那恰恰也是我的担忧。 我现在不能离开你，我绝不能丢下你和两个孩子。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让你置身险境，我不想让孩子们一出生就没了父亲。但我们刚才看到的一切对整个世界都会构成可怕的威胁，哪怕只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就该去。如果不是因为我行动不便，我也一定会跟你一起去，这你是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克拉苏斯很强大，我告诉自己我让你去是因为我放心把你交给他。你知道他不会要你去做超出你能力的事。 好吧，我去。你能照顾好自己吗？ 我有强弓在手，白马之外的兽人都能一箭射死，就连巨魔和恶魔也都不是我的对手。我几乎走遍了艾泽拉斯的各个地方。放心吧，亲爱的，我一定能平安地等你回来。 那我就告诉克拉苏斯，我来了。那家伙真是缺乏耐心，亏得还是一条巨龙。 他把整个世界的重担都扛在了自己肩上，罗宁。 好吧，克拉苏斯，我愿意帮助你。我们到哪儿集合？克拉苏斯，你也不需要立刻传送我过来吧？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和我妻子告别呢。 很抱歉，我已经做了安排，自会有人照顾他。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他不会有事的。你旁边有个背包，里面给你准备了干粮和水，拿上它跟我走。 哦。喂，你提到了时光守护者诺兹多姆，你联系到他了吗？ 没有，所以我们才要提高警惕。事实上，我们不能用魔法将自己传送过去，只能飞。 你在开玩笑，我们不用魔法怎么飞？ 爬到我背上来，罗宁，我们必须马上出发。 好吧，我真傻，几乎忘了你是一条龙。 巨大的龙翼拍打了一次两次，突然间直冲天际，每次拍打都飞出几里远。考雷斯特拉兹向前轻松地飞去，罗宁感到巨龙的血脉在澎湃，虽然大多数时间他都披着克拉苏斯的伪装，但是天空才是他真正的家。冷风从罗宁的耳边呼啸而过，他想象着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他。时光之龙为何会如此不安？那威胁听起来像是迫在眉睫，像即将发生一场灭顶之灾，而这肯定不是区区一位凡人法师就能应付得了的。但克拉苏斯却来找他帮忙，罗宁真希望他能力挽狂澜，不仅仅是为了这条巨龙，更是为了他那江天新丁的家庭。部落这边，老萨满祭司卡尔萨前来拜见大酋长萨尔，两名卫兵搀扶着年迈的卡尔萨走了进去，让他在伟岸的酋长面前就坐。出于对长者的尊敬，萨尔坐在了地上，确保两人的视线在同一高度。萨尔盘放的双腿对面摆放着那柄巨大的方头战锤毁灭之锤，世代以来这柄战锤都是部落敌人的克星。萨尔身穿坚硬的青铜铠甲，这身亮如乌木的铠甲同那把巨大的武器都是从传奇而伟大的上一任部落酋长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手中传下来的。这位部落的新酋长肩宽体阔，肌肉虬结，相对于他的地位来说算是相当年轻。然而没人会怀疑萨尔的领导力，因为是他把兽人从俘虏拘留营里带了出来，帮他们找回了尊严与荣耀。他还与人类缔结了和平契约，让部落有机会再创辉煌。族人们早就吟唱起了专门为他谱写的赞歌，他的事迹必将世代传扬。萨尔靠上前来，满怀期待地眯起那双在兽人中极为罕见的蓝色眼睛，低下头谦卑地看着面前的卡尔萨。 请问我能帮您做些什么呢，伟大的尊者？ 只需聆听就够了，认真聆听，我的酋长大人。 于是卡尔萨给萨尔展示了他看见的那个漏斗，以及他是如何将时间玩弄于鼓掌之中的。此外他还给萨尔讲述了那些声音和警告，告诉他自己感觉到的异样。他警告萨尔，倘若不及时应对，局面恐怕会变得难以控制。听完卡尔萨的这番话，萨尔已坐在地上，他的脖子上戴着一块勋章，上面刻有金色的利斧与战锤，双目显着聪明与才智，表明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他走路时彰显的也不是兽人的蛮力，而是类似人类或精灵的优雅。 这似乎与魔法有关，很强的魔法，也许法师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们也许已经知道了，但我们不能干等着，酋长大人。 你希望我派人到你看到的这个地方？ 那样是最谨慎的做法，至少我们可以弄清楚面对的是什么。 我已经想出人选了，他是一位优秀的战士，他的名字是一个传奇。我忠诚的卫兵，把布洛克斯给我找来。 是，酋长大人。 酋长大人，布洛克斯听候您的命令。 布洛克斯姓萨鲁法尔，这个姓氏在整个部落里如雷贯耳。萨尔也非常尊敬布洛克斯，他是上一场战争中的英雄，在那个死守某个战略要地的战斗中，只有他活了下来。凭借手中那把战锤，布洛克斯斩杀了许多凶残的恶魔，他的最后一位战友被恶魔撕成了两半。这时援军才终于赶到， 扭转了战局。当时布洛克斯一个人浑身是伤地站在血泊中，被他杀死的恶魔尸体几乎堆成了一座小山。在刚到达战场的人的眼中，布洛克斯简直是活生生的传奇，他的名字几乎与萨尔一样受人敬仰。而布洛克斯的心中却有着深切的负罪感，自从那场战斗结束之日起，就让他饱受煎熬。因为在那场战役中，他的同胞兄弟们全都死了，只活了布洛克斯一个人。独活的事实着实令他内疚，与此相比，他宁愿和战友们一同赴死。从那时起，他就在等待着，盼望能有赎罪的机会，以偿还罪孽，光荣地战死。如今，命运终于做出了回应。酋长萨尔不能让整支军队深入山岭，只能派出本领出众的一两位战士前去探查虚实，再回来向他报告。布洛克斯就成了最佳人选。布洛克斯非常满意地领取了这个任务，同时他挑选了身手敏捷而且服从性极高的加斯卡尔作为自己的帮手。加斯卡尔是一位骄傲的兽人战士，高大魁梧，肌肉发达，有着粗糙的绿皮肤，宽大的下颌与向外凸起的粗壮獠牙。他鼻梁扁塌，眉毛浓密，一头鬃毛似的长发搭在肩上，一只大手举着一把巨大的战斧，而另一只手则拎着山羊皮背包。加斯卡尔与布洛克斯都身穿皮革短裙与布制便鞋，外面披着厚实的毛皮斗篷以抵御严寒。兽人生来强壮耐寒，能轻易应付任何气候，但在高山上就连他们也不能大意。布洛克斯比加斯卡尔略矮几寸，这也许是因为他总爱微微弯腰的关系。这位老兵的头发已经日渐稀疏，溅起灰霜，脸上也布满了伤疤和皱纹。老萨满基斯卡尔萨将进山路线描述得极为详尽，两人一路上所用的时间比预期的还要短。在离目的地不远处，他们意外发现了两个不寻常的身影。 哦，看，一条红龙，龙背上还坐着一位骑士。 是我们的族人吗？布洛克斯也是兽人吗？ 加斯卡尔，你个蠢货，现如今如果还有巨龙带着兽人飞翔的话，兽人只会在巨龙的肚子里。他们跟我们去的是同一个地方。 你怎么知道？ 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继续前进，我们必须尽快赶上他们。如果他们敢找麻烦，我们就让他们感受到整个部落将会卷土重来的恐惧。